不好说哈、 啊 嗯、也有那个什么、嗯、也是戏、啊、为了什么呀，为了让通俗的表达出来、嗯、让大家能够听懂明白。 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们英语 PK 台哈高兴。